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从昨天开始到本月28号，浙江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中巴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乐团以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相继亮相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演出季。明晚，指挥家史蒂芬·马泽尔将与上海爱乐乐团共同奏响作曲家叶小刚的《草原之歌》。中山音乐堂第八届紫禁城古乐季明天开幕，将呈现3场风格独特的人声演唱音乐会。观众将听到根据14世纪欧洲文献复原的早期羽管键琴和早期鲁特琴的声音，感受来自欧洲的古音乐。中国广播艺术团昨天在京宣布，中国民族交响乐歌剧《莫高窟》即将在5月4号和5号在天桥剧场上演。这部歌剧创新的尝试民族管弦乐伴奏歌剧，结合意大利歌剧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讲述以丝路敦煌为背景的唐代爱情故事。本周六，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原创诵读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将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静桥7位北京电台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一起，将带来《春》《小桔灯》《伊索寓言》等中外经典文学作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邀请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与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罗彤导演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精彩呈现，将于本月26号到5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本市20套违法鸣笛抓拍系统声纳电子眼昨天投入使用，在禁止鸣笛区域内乱按喇叭的驾驶员将面临100元的罚款。请听报道。 在海淀黄庄路口，一辆尾号是28的小轿车连续按喇叭，声音刺耳。这一幕被新增设的声纳电子警察记录下来，小轿车的车牌号立即出现在路边竖立的电子显示屏上。北京市交管局科信处副科长刘东说， 声学探头、麦克风阵列基本上可以抓拍路口50米左右的范围，只要是摁了就能拍。 从2007年4月起，交管部门发布通告，本市五环路及五环以内道路昼夜禁止机动车鸣喇叭，但机动车乱鸣笛仍然是比较普遍的驾驶陋习。2018年4月18号，新一批声纳电子警察上岗，市民王先生十分支持。 突然的后面一声鸣笛惊一下，容易出问题，监测这当然好了，减少干扰，减少噪音。 声纳电子眼能智能化排除刹车声、引擎声等环境噪音的干扰，准确辨识出违法鸣笛的车辆，并自动抓拍图像。设备调试方工作人员邱国庆介绍， 先分析这个声音是不是鸣笛，分析出以后他再把这个位置同时也就抓出来了，再结合高清抓拍相机去抓拍图片，然后再识别车牌，前后车、左右车分辨哪个车是可以的，精确度几十公分是没问题的。 乱鸣笛听得见却看不见，一直是交警路面执法的难题。声纳电子眼抓拍到的违法鸣笛行为证据将同步上传到交警执法系统。刘东说， 机动车在禁止鸣喇叭区域鸣喇叭的，处以100元不记分处罚。抓拍4张图片，同步可以配一个视频。如果对违法行为有异议的话，可以到执法站进行复议，咱们也可以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鲸鱼创意出品亲子剧《海》特约播出。 4月14号到22号，每逢周末，亲子剧《海》与你相约繁星戏剧村，在城市里造一片海，游到你身边。三位演员，一位乐手，用最诗意的肢体展现最多彩的海底世界，现场配乐带来极度美妙的视听享受。工匠精神，青年榜样，年度导演刘晓毅指导，口碑品牌鲸鱼创意倾情打造。订票详情查询大麦网。亲子剧海。 4月21日恰逢世界读书日、世界地球日，又与中国传统24节气当中的谷雨不期而遇。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大型诵读原创品牌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于当日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这次阅读会将文学传世名篇与音乐经典佳作完美融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多位知名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打造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好了，北京时间20点07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 哎，我们先来请出今天的几位嘉宾啊，我们来请出导演李明，欢迎李导。 听众们，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李明。 嗯，欢迎您， 欢迎您。我们再来请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小提琴演奏家刘志勇，欢迎您，刘老师。 我是刘志勇，大家好。 嗯， 我们再来请出咱们的同事哈， 是 这个北京新闻广播的著名主持人李锐，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主播在线的主持人李锐。 嗯，欢迎李锐哈，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哈，要介绍到的是听见经典立体阅读。这么着，先请咱们的李导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场演出呢？它的缘起是什么呢？ 是这样，这几年呢，可能随着电视节目的露出，大家觉得朗读变得一下子热起来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不管是音乐的欣赏，还是这个好的文学作品的阅读，早就已经在广大的读者啊，或者是乐迷中间热了很多年了。但是想到把这个文学作品的朗读和音乐的欣赏放在一起，这个也是最近大概2-3年才有的这种想法。 没错 啊。 哦，那可以说是酝酿了2-3年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成品，是不是？那在这2-3年过程当中，咱们的整个团队都做了哪些准备呢？和前期的工作呢，李导？ 之前我们曾经有一个品牌叫图书馆奇幻夜，当时做那个品牌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做一个真正把阅读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项目，让这个观众呢既喜欢上读书又爱上音乐。那么这次呢通过这个听见经典立足这个项目，总算把这个愿望实现了。 哎呦，真不容易哎哈。 对，而且我看这次有一个主题是亲子音乐会啊，也是亲子朗诵会啊，就是说这个选取的一些作品呢肯定是跟亲子的内容有关的。那当时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些孩子们呢？ 其实听见经典立足不只是对于亲子这个观众群体，我们以后会分出各种不同的这个主题，但是启动的时候选择亲子呢，也跟我们做这个艺术的启蒙有关系。就是我们希望，不管是我们欣赏音乐的美学修养，还是阅读的美学修养，都能够实现家庭和社会的双重传承。那么这传承最好的起点就是孩子。 嗯，是。 小孩就让他多听听。 那当然了，而且啊，有机会还得多说一说， 对 不对？其实，在我们这次的演出当中呢，也会请到一些小朋友，而且他们也都是神秘嘉宾哦。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来了这次演出当中的非常重量级的这么两位嘉宾哈，一位来自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家刘老师刘志勇刘老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同事哈李瑞哈。因为这次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觉得特别过瘾，会在现场看到我们平时只能听到声音见不到面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比如说来自于 FM103.9 的，还有 FM100.6 的，包括我们 FM87.6 的一些节目的主持人。 嗯， 那李瑞当接到这个通知邀请你参与演出的时候，你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当时就想啊，就主要是能带孩子啊一起在这个音乐会啊，咱们叫阅读会这样一个平台上演出，哎，我觉得非常好。首先我就想到了能让我孩子也在这个舞台上锻炼一下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平时可能陪孩子的时间也是有限， 对 啊，是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其实也能促进我和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子阅读这样一个培养孩子阅读啊，包括听音乐的这样一个兴趣，所以说当时非常高兴，马上就答应下来，我说没问题啊。 就瑞哥好像一提到这种亲子活动就特别开心， 对， 就上次我们演儿童剧的时候， 对， 哇，瑞哥每次排练的时候都是我们那儿最认真的，我说瑞哥你怎么这么认真？他说因为我孩子坐下面看，必须得好好演。 演不好的话回去会被孩子批评嘲笑。 对， 还真是啊， 这个是演一只鹅吧还是什么的。 对， 我天，从头到尾巨入戏。 哇，而且那个时候戴的那个大的那个假的鹅的这个头套，哇，好热，流得满脸都是汗，但是很高兴。 对，所以这是亲子活动的一些魅力哈。 对啊，看来这个瑞哥还特别有表演天赋啊，是不是啊？ 没有，我是演得很笨的一只鹅。他们说哎，非常符合你形象。 本色出演是不是啊？其实说到这次的朗诵的作品啊，你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呈现的是哪一段作品呢？ 是叫做掉到井里的公山羊和狐狸。这是一个伊索寓言的一则故事啊，其实非常短，可能也就是三四百字的这样一个呈现啊，但是需要通过我和孩子啊，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演绎，然后包括我们音乐家啊现场的这个演奏配合，把这整个一个寓言故事呈现出来。 您跟孩子，那这个孩子是谁呢？ 那 他们家宝贝儿啊。 对，我们家宝贝儿，我们家老大。 因为瑞哥家两个宝贝儿啊， 对 啊，可能那个二宝贝儿呢还不太会能朗诵呢。 而且其实也很，就是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完了老二的话也说，哎，我也想去， 选我， 但是太小了啊，因为我们家老大是已经7岁了，老二是4岁。所以说的话，就这次是和我大姑娘来在台上有一个合作。而其实说起来这个事儿的话，因为我们家老大已经上1年级了嘛，然后就是课业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啊。有这么说的，1年级课业又很紧张了。 我的天呀， 有一些课外班啊， 留了多少作业？ 有一些课外班啊。然后因为老大他就是个性比较强一些，就平时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底下还说呢，高磊是问的，说你们家孩子呢，应该是朗诵很不错了吧？其实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反而是搞这个，比如说主持的，平时在家里面也不会特意的去培养孩子怎么怎么样在朗诵这方面。当然，可能也是我确实时间有限，然后特别惭愧的是呢，就前两天 孩子他们班级里面还有这么一个朗诵选拔，然后结果呢，老师说，你爸爸不是主持人吗？你怎么用朗诵作品呢？ 这还得追根溯源呢，这。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平时陪伴的时间也比较少一些，再加上我们家老大个性比较强，所以说当我这次拿到这个作品要跟他交流，一起来排练的时候，哎呦，满屋子找这个孩子，来来来，再来一起练一练，不好好练啊。然后这时候反而老二很听话，他的性格不一样嘛，啊，说那我来跟爸爸练啊。结果老二一参加练，老大马上就过来，我也要练啊。 现在和大闺女合的怎么样了？已经 还可以，就是他就是上周刚拿到这个作品哈，然后马上就看几遍就能背下来了。 哇， 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在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子，他接受这个阅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另外，由于家长的参与，哎，家长和孩子互动起来的话，孩子马上就能够对这个作品有所了解，然后怎么样去把它演绎出来，这个都是没有问题。但是在台上如何呈现，我心里也没谱，因为咱们那个国图的音乐厅啊，毕竟还是一个很正规的一个演出的一个啊大的一个场所啊，孩子到上面会不会，我说没问题啊，你要是中间要卡壳的话，爸爸就出来替你完成这个作品。 问问李导呗，对于现场的表演会有哪些特别的要求吗？尤其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妇女档直接上阵的。 其实这个请主持人能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带着孩子一起登台表演，这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很快得到了台里面那个呼应，包括像李威老师这样特别积极的这个家长的参与。虽然自己的还没有回家征求孩子同意不同意啊， 对 啊，但是这个也符合什么呢？刚才我所说的，就是我们是希望阅读和这个欣赏音乐两大美学修养能够实现家庭的传承和社会的传承。那么主持人登台，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朗读一个作品，这就是家庭传承的一个垂范。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不管是舞台上面还是舞台下面，这种亲子的这种互动真正能够实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两个初衷。 对，而且这是孩子在七岁已经开始到了就是要听见美，去发现这个文字当中的这个美妙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语文老师，就他是唯一一个教我们的时候会声情并茂的去朗诵课文的一个老师，所以他教的所有的篇目我都特别爱听。我突然间发现写的那些文字是特别好特别美的一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儿哈，希望瑞哥也能坚持下去哈。 必须的。其实平时还是能给孩子比如说在晚间的时候有一个晚间亲子阅读的一个时间啊，但那个时间还是比较短。其实我发现就不光是就是作为主持人的孩子啊，就是其他的家长的孩子都是这样，特别希望能够家长能够陪伴他们去阅读。但是有的时候家长忙没有时间，但其实还是应该抽出一些时间。而且在这个陪伴阅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家长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过程，就是他发现就是跟这个孩子的这个交流啊，那个感情就在这个亲子阅读的这个时刻互相之间就促进了，就是你懂孩子了，然后孩子也懂你了。有的时候家长说，哎，这孩子不听话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可能是互相之间缺少一个懂的过程，而亲子阅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样一个过程。 对，其实和李瑞一块儿共同搭档啊表演这个节目的呢还有另外我们台的一位主持人，叫李佳佳，佳佳播音名叫佳佳。他带着自己的宝贝闺女西西啊。哎，你们这两对儿搭过了吗？ 没搭过， 还没呢。 没搭过，对，就明天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彩排啊。之前当然也可能交流过，说，哎，你们家宝贝怎么样啊？他说我们家宝贝也背下来了，没问题。 嘿， 回去我跟我们家宝贝说，哎，他们家宝贝背下来了啊，刺激一下啊， 互相在这较真呢，这是。 对对对对， 不会最后俩宝贝罢工了，然后两位主持人来个脱口秀吧？ 我看也行啊。 而且我发现咱们这个宣传其实力度也挺大的，有很多我们电台的员工啊，主持人，包括我们的编辑记者啊，也都说，哎，能不能我们也带着孩子买票，然后去国图音乐厅去看一看这场这个演出。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对于家长来说的话，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现在啊都很注重这个语言表达这一块，然后包括注重阅读这一块，都希望能多多有这样类似的活动举办，然后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周末呀，或者是平时演出的一个舞台，然后不管是作为观众还是上去表演也好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对孩子一个熏陶。 对，所以这个我们也想看看哈，最后主持人 的家长哈、啊，遗传给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别罢工就行了、啊，到台上还得让你跟佳佳兜着点是不是、啊？ 没问题，没问题， 那绝对没问题。脱口秀俩小时给这两位主持人都没问题。 其实有时候孩子在台上，如果那种即兴的一些表现的话，可能更出彩一些。 对对对对，咱们再问问哈，这次又来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您之前有跟就是朗诵的作品就是搭过这样的一些演出吗？ 以前有过，就是类似这种叫诗歌朗诵会。 哦，诗歌朗诵会， 对，但是呢，像咱们这次做的这个整个设计比较精细的这种演出还没有，第一次这是。对，因为牵扯的事情比较多，我们一般的像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大家觉得都应该有一个指挥 啊， 可是我们并没有。 哦， 对，所以说全得靠我们五位演奏家去处理好多事情。哎，比如说什么时间你的音乐，而且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包括他们朗诵到了一个高潮的时候，你的音乐也要响起来，哪儿平淡音乐也要弱下来。那么好多就是我们对这个脚本也得非常熟悉才行。 哦，就是比如说这个到什么狼出现了那种是吧，然后马上这气氛就得到。 没错没错没错。哦， 所以这种我觉得厉害了，就可以现场挑战，有那种就是非常即兴的那种现场感。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更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演奏家进行现场演奏其实并不难，因为对他们非常的熟悉。难在就是我们的主持人甚至和自己的孩子和我们的演奏家相配合，而且所有的节奏都能跟上点儿，这挺难的。李瑞，我觉得明天你们要走场的话，这是一个难点吧。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有了孩子的加入的话，大家对于这个舞台它的呈现的容忍度可能会更高更多一些哈、因为孩子可能他是那种表现跟成人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不是像咱们这样天天对着话筒 说话的、 对，比如说不触这种观众啊，不触舞台，孩子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变化。但是反而就是孩子他在台上甚至台下肯定会有很多孩子明天也在现场、那种互动起来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所以现在您对于比如说像孩子那块的处理有做一些准备吗？ 我们设计了一些环节。 哦， 就是说设计这些环节呢一定要让你们小朋友乐起来。 哎，什么环节啊？能先透露一下吗？ 问导演。 刘老师一个劲儿的看旁边的李导。 就是其实这个我们先作为一个这个彩蛋，希望大家到现场去发现。但是回答一下刚才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孩子和这个主持人本身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不太担心孩子，反而比较担心主持人。 哎呦，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演过这个像李瑞老师也演过戏，这个好的演员一般不愿意跟动物和小孩子搭戏。 好啊，常理，您这打击一大片呀，您这是。 所以我们非常害怕这个李老师的女儿包括佳佳老师的这个孩子能够在现场有这个秒杀自己的 秒杀自己爸妈的 这 个光芒是吧 表现啊。另外一个谈到音乐，其实这次呢因为我本身我们跟国交团队合作很长时间，我们对这个团队他们的敬业精神包括他们的创意创新能力有非常大的这个信心。因为有了他们的加入，其实这次我们省了很多心思。刚才这个追根老师也说了，从这个曲目的选择包括这个曲目与诵读作品之间的气口的切换，情绪的结合，也包括刚才谈到就是他们自己其实那个下面加练了很多次。近一段时间呢国交有承担了很多我们国家重大的这个接待各国元首的这个任务，他们本身的排练成果就很重，那么他们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自觉自愿的，我觉得就是我非常感动。有很多次就是排练到了这个深夜一两点这种时候啊，我看最后发给我的视频包括整理出来的东西都很晚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次我们所有的这个包括主持人老师包括我们音乐家团队的付出能够给我们现场的家长和孩子带来一个真的是欢乐的一个诵读加上音乐的一个盛宴。 对对对，让大家可以耳目一新哈，眼前一亮。 对， 那这样刘老师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子吧，咱们国交的弦乐四重奏组当中的这四位艺术家好不好，他们各自的情况。 我们这个四个人呢 都是先后从这个就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当然我们有前有后了 啊， 但是呢后来那个都考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拉重奏大概有十几年了， 哇、哦， 挺长时间了， 那肯定非常的熟悉啊，对吧？ 非常默契 啊，非常默契。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之间呢，平时从来没吵过架， 嗯， 唯一在排练中间会出现那种情况，哎，就是说在大家在练习，大家在为一些细节上面，或许你觉得像在吵架一样来解决问题。哎，就是说大家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嗯， 比如说我们里面的这几个成员呢，是这样的，有些呢，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张博，他呢是我们团还派的去美国去进行了学习才回来的，哎，就是说基本上除了我岁数稍大点，他们都还算挺年轻的，年富力强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这场音乐会里边吧，我们大概使用的这个音乐的跨度特别特别大， 嗯， 这样呢对我们这四个人的排练难度特别大 哦， 有中国乐曲，还有外国的就是 音乐剧， 还有音乐剧歌剧， 嗯， 还有咱们所谓的电影音乐， 对， 同俗歌曲，这些都用的几乎全用遍了，我们都哎，所以说包括在我们一种演奏方式上，平时也会在讨论这些问题。那么这场演出可能我们费精力最大的就是角色的变换，对，因为台上的好多情节都需要我们这个音乐去烘托呀，包括进行一些改变，所以还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挑战。虽然说不能说是业务上的挑战，但是全面化的一个就全新的领域，这对我们来说 对全面开化嘛，嗯，在这短短的一场演出当中哈， 然后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我们这一场的阅读会，我们的音乐的部分不是像以往的朗诵会一样作为只作为背景作为陪衬出现，我们有自己独立的这个篇章，所以呢去现场的观众呢也会欣赏到我们国交弦乐四重奏的音乐家们他们独立演奏的一些非常精彩的这个作品，包括一些国外优秀的像普契尼这样大师的一些作品， 嗯，就一些就著名的一些歌剧的配乐是吧，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即将于4月21号也就是本周六啊，正式和大家来见面的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的情况。 嗯，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其中的几位主创人员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稍作休息，然后咱们接着聊， 一会儿见。 听见我心声的呼天笑声，天有一程旅程，何以相聚在堂前？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著名戏剧导演罗锦麟、罗彤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云中见鸟城》，4月26日至5月2日欢笑首演，订票6655-0000。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熊丽姐姐和晋桥妹妹，嗨， 就等着他们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前来找你算账吧。 对，还特别邀请到了北京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是吧？ 嗯， 叫 亚明，是吧？ 亚明， 对， 也是一位少儿节目的主持人，全国妇联的新戏系列的爱心大使。这么着，李导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各自各位主持人啊，给我们带来的各自的节目分别是什么，好不好？ 这次我们根据各位主持人自己的这个特点，还有我们这个刚才两位也提到了，我们碰到了谷雨这个中国的节气时点，也碰到了这个世界读书日和世界地书日这样一个主题，我们根据三个主题内容，根据各自主持人的特点选择了这些节目。但这个节目呢，我们也还是希望大家到现场去自己欣赏。这里面特别注重提一下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特色的环节啊，可以提前透露一下，就是我们把咱们876的阅读小站做了一个现场版，把它搬到了舞台之上。 哦， 也希望大家去多多关注，看看我们现场版的阅读小站是一个什么样子。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看点 就是这些主持人呢，怎么说，他平常的这播报方式啊，也许都不是这样的。 那当然了。 对，然后呢，到了现场你会听到他的朗诵，而这些主持人其实很多都是这个科班出身的，好像瑞哥就是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的一位大师哥啊。 嗯。 然后本身在学校的时候肯定也是朗诵过很多作品，但是呢平常主持节目的时候，因为是新闻节目，是哪一种风格的，您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大概，让大家熟悉一下您的声音。 大家一听，哎，串台。 对对对对对，大家好，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将要关注的内容啊。就可能都是一些新闻类的一些 新闻播报、 对对对， 比较正。对、那如果这次要朗诵的话，您朗诵一个寓言或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风格呢？ 对对对，就是很就是童话般的，对吧？就是那种面对于孩子的怎么能用这种非常俏皮的然后天真的语言给他呈现出来，是这样一个风格。 对， 那能不能现场的 对啊 展示一下呢？啊、一小段儿， 指导要让我展示一下，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会 做准备， 因为 背不下来。对，这段的其实孩子已经背下来了，但是我还没有背下来啊。 但瑞哥也是有备而来的、 有备而来啊！我刚才特别截了图啊， 这是。是其中的哪一部呢？ 就是《伊索寓言》里面就非常有名的掉在井里的狐狸和公山羊，它讲的就是一只狐狸掉到了井里，然后它发现它出不去了。 哦， 这个时候公山羊它很口渴，然后就在井边探头问啊，说狐狸这井底下水好不好喝呀？狐狸一看啊，这机会来了，就把公山羊给吸引下来了，勾引下来了，诈骗下来了。羊下来之后，就发现两个人就怎么能上去啊？那狐狸很聪明，狐狸就说：“我先上去，我上去之后再把你拉上来，这不咱俩就都得救了吗？”结果狐狸上去之后就自己跑了，因为他确实也拉不动那山羊。 对对对， 对，然后山羊在底下。没办法了，所以这有一个每个寓言都有一个寓意嘛，就是说这个人办什么事情啊，一定要事先想清楚了再办，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变这个公山羊，笨笨的就下去了之后。人把别人给救了，自己哎遭殃了。 李瑞老师也得想清楚，自己跟自己的女儿同台演出是一个什么结果。 对对对对对，所以当时分配角色的时候，我说我来扮演这个笨笨的公山羊吧。 这李导一直在觉得好像应该有个坑，有个坑，是不是？ 就得让他跳一跳， 对， 是吧？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我简单 来一小段， 来一小段吧啊，因为别把这个都刨了哈。嗯，这寓言呢是掉在井里的狐狸和公山羊。一只狐狸啊，失足掉到了井里，不论它如何挣扎，仍然没有办法爬上去，只好待在那里。公山羊觉得口渴极了，来到这井边，看见狐狸在井下，便问狐狸：“喂，狐狸，这井水好不好喝呀？”狐狸抬头看了看，觉得机会来了，心中暗喜，马上镇静下来，极力赞美着井水好喝，说这水啊是天下第一泉，清甜爽口。山羊，你赶快下来吧，就到这里吧。 还是很有味道的。 哎，就是对孩子那种感觉。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我们台里面听评的时候，然后有的老师还说呢，说哎，李瑞，你最近这个播音主持的风格有点变化，是不是因为你平时总跟孩子讲故事， 所以现在感觉你对听众好像对孩子一样， 哦、这种语态有一些变化，是吧？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对对对，更有亲和力了。嗯， 对。 所以刚才李薇老师的这种呈现呢，也是我们所期望的，就是可能包括两位也以后也会有机会参与到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当中来。大家可能平时呈现的是一种声线，那么参加到这个项目当中是另外一种展现，包括舞台上面的这种台风。 嗯 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志勇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刚才李薇老师这个诵读非常有音乐的质感，是吧？ 嗯。 哎，那刘老师，比如针对《伊索寓言》这两个部分，咱们音乐部分做了哪些准备呢？会用什么样的音乐来呈现呢？ 对于我们是这么设想的， 嗯， 对于外国的东西，我们就用外国的去对应， 哦， 这是肯定的 啊。 完了呢，就是他的像他的这种情节里边呢，我们因为啊，我们的乐谱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放一个乐谱，这个乐谱呢它不是从头演奏完， 嗯， 而且在哪儿完我们大概有个区域，那么呢这个乐演奏到如果他说完了，好，我们正好完，这种概率不大， 嗯， 可能我们拉完了他还没完， 哦，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地方开始， 嗯， 等他完的时候呢我们还了，我们必须找一个地方要结束， 嘿， 而且这个音乐是这样，就是说啊，不是说你想停就能停，你得想办法，就像那个音律那种，你得给他找到个能结束的地方， 有起承转合的，嗯， 对， 哦， 这就需要我们几个人，这个没法说，全得靠我们以前的这种功底了。哎，比如他讲完了，我们很快在就近的地方找到一个可以结束的办法，来慢慢把音乐拉弱。 哦， 这我觉得太难了， 好难了，啊， 因为你像演员在舞台上演话剧，嗯，他一个人他来个现挂，或者是有一个现场的表演的这么一个扣可以呈现给大家，嗯，但是咱们是弦乐四重奏啊，四位老师耳朵眼睛都得看着，也都得听着，然后都得找共同那气口听下来。 嗯， 这是什么功夫？这 对，这让我想起了咱们主持人之间的配合， 啊， 可能比如说，哎，快到时间了，然后给一个手势就可以了。 啊， 但咱们这个音乐家、演奏家，他们这手都站着呢， 就得拉着小提琴呢。 对对对， 对吧？ 只能靠眼神交流。 哎呀，飘过去，赶紧的。 所以现场可以观察一下。 对，刚才我不知道几位注意到没有， 嗯， 这个志勇老师说到他们几位在一起合作的时间。 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也为什么我们一提到国交四重奏，那么不管是咱们广播电台还是我们国图的合作伙伴，都一致认可，哎，必须这个要用国交的四重奏来演这一场这个阅读会，就是因为他在十多年的不光是有同学之谊，还有这个同事之谊，再加上他们十多年的这个同一个组合弦乐四重奏在舞台上，其实他们是有交流的。就是，但是这种交流呢，是平时我们可能不易观察到的。 对， 这种默契，最终呈现在舞台上，就是刚才志勇老师所说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是，哎，怎么就自然而然就结束了？哎，怎么自然而然在这个地方就进入了？ 哦， 这个是除了靠他们本身过人的这个天赋之外，更重要的是靠团队之间多年打磨出来的这种默契。不能说，比如说志勇老师小提琴起了跑了，然后后边再追着走，他得，因为他是个团队。他要动要一起动，要结束要一起结束。 嗯 啊，为什么他们要加练？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有这个艺术能力，另一方面呢就是对自己艺术负责。 嗯， 跟这刚才吕老师一样，就是他可能觉得这虽然是一个很短小的寓言作品，只有400来字，但是为了有个好的舞台呈现，回家也要跟自己的孩子去磨练啊。当然，不是挖坑，这我们是觉得，我们 肯定是个坑， 我们是觉得这个一方面呢，我们的所有的主持人会在舞台上有这种，就是跟他平时主持节目不一样的这种舞台呈现。 嗯，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真的希望，用李薇老师和佳怡老师这样，就是父母的垂范。 嗯， 给更多的家庭带来一种示范，就是说你要有抽出这个时间来跟孩子一起读书，跟孩子一起听音乐。 嗯， 对对对 对，咱们可以说一说具体的处理哈。咱们的这个四重奏安排了除了小提和大提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乐器的配合组吗？因为可能比如说像瑞哥演的这个里面有山羊有狐狸，就得用不同的这个弦乐的音色来表现这种动物的这种感觉，是吗？ 现在是这样，可能你们说到这个，可能我们暂时还处理不到这么细。 嗯， 我们现在只能以这个 就是比如说这个寓言故事的大概情节需要的情绪，或者是比如小孩朗诵还是大人朗诵，我们以这个形式去做，要是做到这么特别细，可能现在我们的音乐还或许还得有一个，你说这个我们下去我们一定努力，因为我们现在得有一个摸索的过程。 嗯， 因为好多音乐要是它不会这么特别的细的，哎，如果是我们要考虑这么细的话，或许这个整个的画面会产生一些问题。 嗯， 哎，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山羊啊什么的，我们下次可以，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设想。 嗯， 哎，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首演还没有演， 嗯， 可能我们现在的配乐呀，包括各方面可能。还有待提高。 嗯， 但其实描述情绪也挺好，因为咱们都知道很多弦乐它可以表现一些这个包括动物的一些步态呀，然后包括这个整个的一个节奏啊 情绪， 对，包括这个动物是活泼的还是说是这个 沮丧的沉闷的 笨重的，其实它通过一个情绪的渲染，就整个这画面感或者是那种茫茫的大草原可能就出来了。 没错没错， 其实这次对于音乐家来讲这个挑战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叫听见经典 啊， 所以呢我们给他们的这个选项就是在经典内容当中去选，这也这个限制了音乐家们这种即兴的这个内容。 嗯， 但是两位的建议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就是我们下一次再做这样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这个跳跃性的这个处理啊，但希望有就是像刚才说的，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舞台上的摸索过程。 嗯， 那个就是刚才啊这个第一对我叫他应该称呼叫李导哈， 李导， 是的，他是这样啊，因为啊，我们这个前提啊，因为跟那个经典有关系， 嗯， 所以说这个在乐曲上对我们有一定的约束， 对， 比如像我们用到茉莉花，用到一些很经典的乐曲的时候呢，或许有些乐曲就用到了他们身上，比如说，哎，这样的刚才说的那些形象，我们暂时就可或许先放一个，但是以后我们经过不断的演练和摸索，我们会用就是更加形象。我也觉得是小孩子演出啊，可能这个乐曲选择上更加形象，包括哪个动物用什么乐器，哎，在这方面我们多设计一下，可能特别好。我也觉得是， 嗯， 继续。 其实我们很期待第一次演出哈，一个是主持人跟宝宝之间的配合， 嗯， 还有就是乐队跟这个主持人之间的配合，回头也问问瑞哥他们这搭起来感觉怎么样。 嗯，那肯定非常舒服，因为平时没有音乐。我们这次等于说是受到了特殊的照顾， 还真是 享受啊。 对，原来都是主持人去配音乐，就我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朗诵比赛， 嗯， 都是后面比如我们也找一个经典音乐在那儿搭着，在 哪有现场的这种演奏家给你演奏， 对，然后一直放着，然后你听着这音乐大概快结束了吧， 嗯， 你就哎这段也差不多了，你的语速加快一点，其实都是主持人在配合音乐， 嗯， 但这次其实是音乐在配合整个的这个朗诵，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难得的事情， 对，那咱们的弦乐四重奏会不会还有一个专门的炫技的这么一个部分呢，就比如说它的音乐是独立出来的， 嗯， 这个肯定得有 哦啊，怎么呈现？ 我们是这样， 李导又要拦是吗？我看您又看了李导一眼， 我就想说一下，因为这个包括刚才说的有这个民族作品，我们有一首非常就是中国的观众都很熟悉的这个《梁祝》， 哦， 遇到了一个炫技， 嗯， 我想这个就算是提前剧透一下，我们也关注一下祝勇老师在现场的这个表现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提琴的这个作品， 对，啊，对。 哦， 那个是这样，因为啊一场音乐会啊再到最后的时候呢，按照常规就是咱们这台演出不管是以一个什么形式来结尾，最后的这个曲目必须得非常热烈， 嗯， 我们呢就最后的曲目是一定要让大家掌声雷动，我们哎就是要这个所谓的炫技啊，包括曲目的选择上，最后一个曲目一定是非常拿人的一个曲目。 嗯，那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演出的这么一个节目安排。 嗯， 您大概听一听，这可以说吗，李导？ 可以唱，我都害怕， 我们都不敢说了。 那么首先呢，第一个节目呢是合唱哈，由李书桐啊带来的这个《春游》这部作品哈，表演者呢是北京崇文小学合唱团。那么第二个呢是朱自清的作品《春》，表演者呢是盛博啊，我们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呢会进行伴奏。第三个节目呢是由亚明、朱红、盛博、熊丽等几位主持人带来的古语和春天诗词大比拼。 嗯，那第五个节目呢是现场版的这个诵读小站哈。 嗯， 熟悉文艺广播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这个节目了。 没错， 是咱们的这个主持人靳桥带来的，主题是我的读书故事。那下一个节目呢，第六个节目就是咱们瑞哥啊表演的这个《伊索寓言》两则。这个作者呢是除了这个瑞哥之外，还有佳佳，还有两位的宝贝儿哈，就是李暖寒和魏西西啊，西西两位宝贝儿加上两位主持人。第七个呢就是猜猜我有多爱你啊，这个是一个国外爱尔兰作者的这个作品啊，表演者是熊丽。第八个节目呢就是小红帽奇遇记啊， 这大家非常熟了。 对对对对对，安徒生的作品啊，表演者就是亚明。 嗯，第九个呢就是冰心的作品小桔灯啊，我们当时都学过这篇文章啊，表演者的就是郭伟。最后一个节目我相信就是刚才咱们刘老师提到的，一定要炫起来耍起来玩起来的经典古诗词串烧，表演者是全体主持人。 嗯， 这瑞哥提前跟你透底了吗？怎么串呀？嗯，怎么烧起来呀？ 都等着明天彩排的时候咱们串一下。 这里边是有什么内容啊？是把很多的作品，大部分的作品是串联在一起吗？ 嗯， 地道 就是我就是我们希望最后一个环节的呈现呢其实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诵读，就是刚才两位所提到的我们中国古典经典诗词的这个串联。 嗯，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音乐部分，我们希望最后这两部分合在一起，能够给所有的观众一个就是非常愉快的一个周末的享受。 嗯，哎呀，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打个问号，我觉得这个李导是最不爱说实情的一个导演。 最会卖关子的是不是哈？ 对，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卖了这么多关子还是看点满满，而且包括这个曲目单哈，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可能会有， 嗯， 可能会有比如说像咱们说一些传统一些的哈，茉莉花、梁祝啊， 嗯， 彩云追月呀等等哈，比较中国古典的这些曲目，还有一些呢是咱们耳熟能详的，嗯，类似什么《权力的游戏》呀，《爱乐之城》啊，《加勒比海盗》啊， 嗯， 这样的一些曲目哈，包括《教父》啊等等哈，还有一些经典的，比如说《亲爱的爸爸》，这应该是普契尼的作品吧， 嗯， 然后还有这个《歌剧魅影》啊等等哈，哎，非常丰富哈。 嗯，是的，是的。那据我所了解，而且这次演出还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崇文小学的合唱团。现场会演绎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经典佳作，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作品春游。 嗯， 啊，那童声合唱的加入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呈现方式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两个传承，一个是家庭传承，一个是社会传承。 嗯， 那么社会传承我觉得包括学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此外就是我觉得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也有这个传承的义务啊，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童声合唱作为我们这个演出的一个算是一个亮点啊，而且崇文小学的孩子呢包括他们的老师学校领导也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这段时间他们也有别的比赛啊演出任务，但是都停下来了，专门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加练。但是这个刚才提到这个音乐呢，我想就是也透露一点啊，我觉得刚才正好两位提到这个曲目，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这次选择了这个普契尼的这个《我亲爱的爸爸》，也选择了那个托斯卡尼的这个马斯卡尼的这个《相思骑士相奏曲》，这两个人是同学室友。 嗯，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四位这个音乐家是不是借用。这两个作品选择也透露着一种就是他们特殊的这种情谊啊，也希望这个大家到现场能够欣赏到这个精彩作品。 嗯， 好。 对，而且本身你像这个选题啊，我亲爱的爸爸这个歌剧里面，他讲的故事也是其实挺亲子的，就是他恋爱了之后跟他爸去怎么说呢，去倾诉这个恋爱当中一些心事的一个作品哈。 嗯，是的。其实说到咱们这一次的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名篇经典阅读会呢，只是第一站系列演出的第一站，接下来本年度还会推出其他的演出作品。 嗯， 那么李导演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还会有哪些其他的内容呢？ 我们全年的时间节点基本会踩着中国的文化节点来走，你比如说我们首场虽然有世界读书日，但是我们结合了中国的古语。第二场演出呢，6月18号呢，其实最主要的落脚点在我们中国自己的端午， 嗯， 后面呢可能还会有比如说中秋， 嗯 啊，比如说冬至啊这样的这个主题，我们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平台呢，更多的去传播一些中国的这个优秀文化，那么让中国的优秀文化呢跟世界文化有一种对话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起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但是开放和包容的这个前提呢是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内容和文化自信。 对， 后面呢我们音乐家老师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他们也会更多的呈现一些中国的东西。 嗯，瑞哥对于自己和宝贝儿的合作现在信心有20%多？ 嗯，其实我还是不是特别担心的，因为毕竟作品不是很长，然后孩子其实还是有掌握的，而且由我来兜一个底儿。刚才听到李导也介绍说接下来还有几站的内容，其实我也在想，哎，那是不是可以我们家的另外一个宝宝也可以参加进来？ 可以呀、啊，你的小心愿一定能达成， 吉祥三宝。 那这么着，瑞哥跟我们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哈，我们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希望有更多的网友朋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走进剧场，关注咱们的经典乐团。 对，今天是周四了，然后演出呢就是在周六，后天的上午在10点钟，是在国图的音乐厅啊、这个也很方便，坐着地铁就可以去。 对， 而且是一个周末的一个时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带着自己的宝宝啊，甚至是就是其实如果没有宝宝的话自己也可以去欣赏这样一场非常有享受的朗诵加上有现场演奏的这样一个音乐会。而且刚才听到很多的曲目，其实哇，我感觉都是名曲啊名作啊，真的是应该是能给耳朵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的一个过程。 对，会大饱耳福的。 哎、 对、好，也非常感谢三位哈，我们也预祝演出成功。我们也会这个去听一听哈，去看一看。 对，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谢谢三位。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塔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爱就是感谢，不计任何代价， 我的家，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爱就是珍惜时光和年华。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没有哭泣，不会惧怕，因为有爱住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没有哭泣，不会惧怕，因为有爱住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充满快乐，拥有平安，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果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得个劲，人家信的是玛利亚， 他信玛利亚，我信观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脊梁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